北京时间21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98.2兆赫 ，AM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晚上9点，上海，我和亲爱的他在外滩留下最美的合影，我会一直记着这个时刻，在今后的每一个9点中。 100首歌里有100个回忆，100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。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. 我是张毅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纪念故事。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，有音乐，有故事。 是 FM98.2 北京青年广播，我是张毅，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。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 你不爱我，你没有告诉我，但是心事却从你眼睛里跑了出来。是藏也藏不住的心酸，我一直都在想，如果当初我把那份炙热的爱收藏起来，也许现在就可以像普通的朋友一样吧。我曾经100次告诉自己好好放弃，可是你一冲我笑，我101次发现自己还是做不到。你不是不看朋友圈手机空间，不是不经常看短信，你只是不爱我。你也不是不爱讲电话，更不是不会关心人，你更不是学不会热情，一切都只是你不爱我。我为你低到尘埃，你不开心我逗你开心，下雨了我给你撑伞，哪个女孩子不是被宠着放在手心里的宝贝。可是我想，既然你不主动，那我主动好了，爱情也无所谓计较。可是我开始厌恶这个患得患失，努力逞强，不断讨好你的我。我一向自视高傲，心比天高，对所有人温柔，从不撒娇。可是给尽你所有，你却消耗我的热情。既然这样，我救不了你了，我做不了你生命中的大英雄，拯救你，我连自己都救不了，又拿什么来救你呢？我需要等一个男孩，他能够随叫随到，他会在饿的时候给我送零食。我需要等一个男孩，他对其他女生都冷冷的，唯独对我温暖。我需要等一个男孩，他比我高很多，高高瘦瘦，肌肉明显，冷了把我拉进大衣里，给我搓手哈气。我需要等一个男孩，我吃相不好看，胖胖的，头发乱糟糟，他都不会嫌弃我，一起去吃片好吃的，然后摸着小腹，一起闹着减肥。我需要等一个男孩，他用自己的好脾气宠着我，我不乖，教训完我再摸摸头，叫我小笨蛋。我需要一个男孩下厨房，围着一个可爱的麦兜围裙给我做好吃的，而我倚在他的背上念菜谱。我需要一个男孩，不会给我轰轰烈烈，让别人一听就觉得很厉害的爱情。 只给我平平淡淡一个拥抱，一个亲吻，带我去见老朋友，给我介绍新朋友。我需要的一个男孩，带着一身温暖拥抱我，只爱我。 福。遗憾的是，幸福不能弥补最初的错误。 记得上次从电影院哭着出来的时候，应该是去年看我的少女时代。这次好多了，只是躲在洗手间哭了半个小时，哭累了就回来了。整部电影泪点很多，故事很多，心酸很多，可我只记住了两句话。燕子，没有你我怎么活呀？如果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那我在终点等你。虽然前几天写过一篇差不多的文章了，我没力气喜欢别人了，你能不能回头看看我？可还是觉得好心酸，好想再写一篇，还想再说一次，你回来好不好？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是你，春风也是你。昨天后台有人留言说，你说你累了，我就放手。你喜欢他，我痛到窒息，还是不打扰。我们在一起三年，你跟他半年就结束。亲爱的，你玩够了，就回来好不好？我一直都在等你回头。如果时间倒流，我依然会选择认识你，我还是会爱上你。如果你真的回来了，我还是应该跟你说好久不见，还是欢迎回来。我们都像猪头那样爱过一个人，像电影台词那样，没有你我怎么活呀？不是去到南方就能躲掉风霜，没有你在身旁，去哪里都是流浪。 如果没有住进你的心房，都是各自他乡。你带我走吧，只要能在你身边，远近我都能接受。喜欢是选择，爱是非你不可。之前的文章里我做过一次投票，如果你能重新再选择一次，你是深知自己是备胎，深情会被辜负，却仍然很怂，舍不得离开，还是及时止损，告别耳熟能详的名字，离开那些年轻气盛的故事。大多数人的选择是，只要他伸手，还是会跟他走。爱情最折磨人的不是感人的过去，而是站在回忆里还以为回得去。念旧的人总是容易受伤，喜欢拿余生当一句别来无恙。耳机里还是你喜欢，而我却还没有学会唱的歌。手机屏幕上的照片，是还仍然深爱着却还没有回来的人。多么可惜，我们最终走散在茫茫人海，总以为那么恋恋不忘就会有希望，到头来却还是天各一方，各自流浪。如果你会回来就好了，那我至少可以跟你说，我真的真的好想你。要是能再抱住你的话，我想所有的悲伤都在那一刻融化了吧。没有你陪伴的余生，我是真的真的好难过。思念如马，自别离未停蹄。你来的时候我毫无防备，你走的时候我措手不及。明知道是陷阱，却还是想为你跳。明知道是套路，却还是对你动情。明知道自己是飞蛾，却还是想要扑向你。我不介意你就这么离去，我介意的是自己为何会如此频繁的想起你。我说服我自己，其实没有多想你，只是在这暗无天日的生活里，怀念我们无忧无虑、无话不说的过去。不像现在胆战心惊、遥隔千里。我说服我自己，大概真的不是在想你，只是每次有你的梦醒来之后，凉透骨的失落总不忍散去。你呼吸过的空气我都视它为敌，然而我只是并没有多想你。最难过的不是你的离开，而是明知道你已经走了，我还守在原地迟迟不肯改变方向，哭笑不得地等你回来。我一个人排练我们久别重逢的场景，我一个人将这独角戏演得热泪盈眶。你不要在没有我的地方把我忘得太干净。这个世界这么大，哪里都是风景，但这个世界那么大，我也只是想留在你身边和你说说话，想和你分享我身边发生的全部，包括夜里醒来时口渴的感觉。晚 餐时弄到衬衣上的污渍，还有巷子里的那只很凶的花猫，和你不在身边的难过。这世界最美的情话莫过于，去过这么多地方，还是最想待在你身旁。我给你时间去流浪，你要记得回家的路。我并不害怕我们暂时分开，如果好的爱情需要绕一大圈后才回来，到那时我也可以笑着拥抱你说，看，你还是我的，我爱你，我等你，你要回来。这座城市的风很大，孤独的人总是晚回家。你曾说过我是你的全天下，为什么最后我还是四海为家？我真希望你是乞丐，这样我就能把你捡回家，占为己有。 顺时针飘荡的灵魂，愉快总是太快，挥霍青春夜太深，谁给的吻，时光伤得太狠，没留下印痕。过往的人生其实不完整，只有攀过最高山峰才能兴奋。 只有爱。

青年朋友们，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，开启全新奇妙之旅。 啊，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，我还没听够节目呢。 不用担心 ,FM98.2,AM927, 不止在地球，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。 给你好听和好看，突破时间地域，在你身边。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。 一天的忙碌过后，让音乐伴你入眠。晚安，活力 Music。 这个陌生城市没有秋天，夏天结束便立刻入冬，来的时间不长，还没有太习惯，带了一大堆的衣服，还是抵不过这里的12月严寒。和我们相遇的那个小城不同，小城没有这么冷，人心也并没有太浮躁，街上总是碰见熟人，彼此打招呼寒暄，没有顾忌，也没有猜疑。听说你过得不错，我也还好，因为我们都是爱面子的人，所以我看不透，也猜不透自己在你心里是否还有一席之地。听的故事太多，也见过太多悲欢离合，就以为自己已经可以承担和接受所有的错过以及过错，一度认为自己很坚强，可以扛起所有伤，然后转身对世界回以微笑。可是你的离开终于让我如梦初醒，这么多年一直在我的记忆里兜兜转转，蓦然发现一切都不是原本以为的那样，你比我想象中难忘多了，我也从来都不够坚强。那时漫天飞雪想拍给你看，那时听到好歌想唱给你听，那时激动的情绪想和你分享。后来冬天被大雪唤醒，思念被歌曲收藏，告别就是看到所有美好的东西也不会再和你分享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对你认知不够清楚准确，最后只能回应关心我的人说算了吧，算了吧，和你走过的似水年华，算了吧，还是祝你幸福。算了吧，此生不再见了吧。鉴于文字形式告诉你，很久以前我就知道你们的关系，暧昧这种东西是不需要说出来的，眼神会出卖你自己。之所以从未一语道破，是想赌一下你和他到底只是暧昧，还是早已一往情深。结局告诉我物是人非，大概是你看出了我的察觉，在一起的时候你总是欲言又止，我恐怕无法接受你先开口，所以我选择提出分手，很无奈也很难的抉择。可是为了让自己还有些许不舍，为了不让你为难，我心甘情愿揽下一切，所有有关于你的我都装聋作哑没人知道，我瞒着所有人继续爱你，这样算不算好？ 望着广场的时钟，你还在我的怀里躲风，不习惯言不由衷，沉默如何能让你懂懂，此刻与你相拥也算有始有终，祝福有许多种，

在二十岁出头的年纪，就开始担心这辈子再也遇不到对的人了。其实对的人本就该晚一点遇见，因为年轻时幼稚又执拗的我们，并不懂得如何去爱一个人，即使遇到了，也终究会错过。那时候半夜跟朋友出去喝酒，嫌弃他满世界打电话找我太烦。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是，哎，告诉你啊，我就跟朋友出来喝个酒，你看看你玩命的打电话，你这样我会烦的。那时候把他当成了生活的全部，恨不得每天都跟他腻在一起。那时候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儿就吵架，彼此谁都不退让，死要面子不肯低头。因为他年轻又太意气用事，两个人都爱得很疲惫，以为对方不是对的人就分开了。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心智的成熟，我们慢慢开始理解什么是爱，开始懂得一份感情要怎样经营，也真正具备了去爱的能力。每次晚上参加聚会都会告诉他，免得他担心，也让他安心。我今天有聚会要参加，只要我你回去，你别担心。不会再把他当成生活的全部，既给他自由，也让自己更独立。也会吵架，但不会再那么要强，彼此都懂得去理解对方。对不起亲爱的，是我错了。爱也是一门学问，也需要时间和经验去积累。等到我足够成熟有担当，等到我学会珍惜和体谅，再让我遇到对的你吧。虽然你来得晚了点，但我们可以爱得久一点。虽然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，但你的未来我奉陪到底。亲爱的，我想晚点遇见你，然后一辈子。 地球它转动着，有地雷停下了，别还在原地站着。回过头说什么，一瞬间都变了，当你从我眼中模糊了。我算不算了解过你的性格，爱和不爱失去了什么？等你把快乐当作调和，我才把心酸变成新的。我们其实不会，只是比想象更加慷慨。要路什么？